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18集。成语。 孔林这几日吃酒耍钱，乐不思蜀的样子，此刻见沈泽川下台阶，还是站起了身。 听闻蔡氏下葬是程峰先生出的银子。 孔岭抄着袖子，摸着袖袋里残余的炒黄豆，应道： 是我。 沈泽川合了扇，看了孔岭片刻。孔岭以为沈泽川是不高兴，但也不想多做解释。不料沈泽川就此作罢，吃了半杯茶，没再过问此事。孔岭想起那夜沈泽川左手掌心里的伤，便觉得更累了。他走这一趟，自觉没有做什么事，却比待在磁州疲惫多了。出乎费生意料，罗木晚上不醒来了，还是孤身前来。这宅子里的厨子是新聘的，手艺还成，沈泽川没叫折腾，说是宴，菜也只是比寻常精细了些。茶粥如今还是遍地流民，沈泽川吃的也简单。酒过三巡，双方气氛融洽。费胜看不论是沈泽川还是罗木都是一派和气，半点没有因为这几日的搁置而留下不快的样子。罗木敬过酒： 如今万事俱备，粮食都好商量，就是不知同知何日返程，有了日子我这边也好叫府上的幕僚拟个章程。 蔡玉已经死了三日了，事情早在他们动手前就商议妥当了，罗木现在不肯如约办事，就是要拖延时间，想跟沈泽川绕圈子。至于为什么，就像他对孔岭说的，粮价降一斗，那都是真金白银，如今这些真金白银搁在了他的手里，再想让他像从前想的那般扔出去太难了。堂里有个女孩跟着瞎眼老爹在唱曲儿，沈泽川看那老爹拉二胡，指尖轻搭着扇子，像是没听见。等到曲子唱完了，沈泽川才笑道： 我的日子定得紧，就这两天。 罗木面露难色： 两日太赶，同知不能再多留几日啊？茶州好些景同知都还没有去瞧过。 沈泽川目光挪动，落在罗木脸上： 家里人着急，我归心似箭。 沈泽川讲得这样温和，罗木却无端收敛了轻浮。他坐着身，正色道： 那倒也是，不如这般，通知先归，我这边章程拟完了，再叫人呈递过去。程峰可以留下，督察旁证。 孔林想说什么，沈泽川的扇子恰好轻磕在桌沿，他便闭口不言了。沈泽川搭着扇子，盯着罗木，嘴里却对那瞎眼老爹说： 再起个调，就唱茶粥的曲儿。茶粥不是有一首杀盗词吗？ 那瞎眼老爹微微颔首，挪动了下，让孙女换了琵琶弹了起来。沈泽川不接罗木那茬，罗木坐在对面也不敢再提。他原先还能直视沈泽川，但随着曲子渐入杀气，竟然满头大汗。沈泽川打开茶盏盖： 这茶还是大人赠的，好茶。河州来的？ 罗木抢笑道： 都是从蔡玉府上搜来的，我是不懂茶的人，孝敬同知才好。 沈泽川笑起来： 我不爱喝茶。 那女孩手指滑动，铮铮的琵琶声犹如弹刀声，迸溅在耳中，催促般的炸开，炸得罗木背上透汗。这一曲对于他何其漫长，那满桌的菜肴都割凉了，放在面前的狮子头最为显眼，等到罗木离席时腿脚已经麻了。沈泽川站在檐下对费胜说： 宋大人一程，这路挺长。 罗木勉强行礼，几次看向孔岭，最后被费胜带出了门。当夜不过两个时辰，先前许诺的文书和银子一并送到了沈泽川府上。 他半夜躺在床上，满脑子只有一句话，便是沈泽川知道他想干什么。罗木拖延时间，就是为了送走沈泽川，等待原本该来联系蔡玉的严氏的消息。蔡玉没有了，可他起来了。蔡玉能替严氏做的事情，他也能做。此周的粮食确实给的价格低，但那是对于寻常百姓而言，对于罗木没有半点好处。他可能连跟在蔡玉身边时的小红利都吃不到。他原以为沈泽川没带多少人前来，绝技不敢动他。这样一来，等到沈泽川回了磁州，他已经与严氏对上了头。到时候磁州再想来要账，他就有底气拒绝。但是今夜沈泽川的意思很明显，他根本不吃罗木这套，他赶日子。罗木如果办不下来，把希望寄托在河州严氏身上，他就敢立刻动手杀掉罗木。那曲子就是再明显不过的回答。罗木闭眼想到沈泽川在城外的举动，一个连自己都敢拿去做赌注的人，根本不会在乎杀掉他的后果。他们对蔡玉动手以前，沈泽川就说过他们是来做生意的。罗木如今回想起来，竟觉得这句话也是沈泽川早早留给他的警告。两日后，费胜留住在茶州，他既能做听记，也能看着罗木。此州的粮车入了粮仓，由原先做脂粉生意的掌柜做账房。此州跟茶州的粮食生意就这么定下了。沈泽川在此州与周贵等人原定的价格是一两一担八斗，现如今高了一点，就是一两一担六斗，这价格已经比去都低了。罗木买了磁州的粮食，不仅要设棚施粥，还要想办法让这银子花到点上。茶州的首要问题也是重入户籍，他现在手里捏着小土匪们的粮食，可以把人编入守备军，后续还有些问题都可以在磁州大批粮食到时再谈。有费胜在这里，也能随时盯着河州严氏的动向。沈泽川已经先后拿掉了严氏在中博的两大主力，这笔账是记到了严氏的心上。他们原先没什么关系，现在也得把目光落到中博，落在沈泽川身上。沈泽川没有多做停留，当日上了车就走。他们都快出了茶州的范围，忽然听着后边有人坐车追了上来。乔天涯掀起车帘一角，对沈泽川低声说， 是罗木。 罗木是来送行的，但是乔天涯说沈泽川今日不是，他便作罢，主要是为了来送孔领。他们俩人下了马车，沿着官道走了段路。罗木从怀中掏出油皮纸包的糕点， 你在书院里就爱吃这个，我出来时见着人卖，随手买的，你带着路上吃吧。 孔领看着那油皮纸， 好些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？ 罗木怅然一笑， 是，我总该记得的。下次粮车来，你还来吗？ 孔领接过了油皮纸，走了两步，没接话。罗木看着孔领，像是多年前，他总是这么看着孔领。孔领捏着那包糕点，莫名说： 当年离开书院时，你问我去不去去读，我没有回答。后来我们分道扬镳，你有没有回去看过？ 我离开书院就随家西上，在去都一待好些年。 孔领回过头，终于直视了罗木一回。 孟正。 罗木等了片刻，没有下文，不禁笑道： 后来我在去都听闻你投身澹台龙麾下，他是个好官，你们也做了番事业，你怎么没有娶亲啊？ 我怎么没有娶亲？孔领默念着，缓缓笑起来。他已经老了，此刻却流出些年少时的温润从容，不知为何 在这双已经浑浊的眼里还有义气。他捏紧那包糕点，只说， 我该走了。 风吹草叶，孔林转过身，没有等罗木回答。罗木站在风里，看孔林袖袍随风曳动，喉间发紧，他情不自禁地追出一步，甚至伸出了手。孔林发髻里掺杂的白发在风里消失不见，飞叶遮掩，罗木恍惚看到了许多年前。孔林这一生错过很多事情，但那不是因为他没有争取过，他曾经因为一场邀约辗转反侧，最终徘徊在书院，却只等到了一场七月的雨。他在那场雨里等湿了眼，从此远赴他乡。罗梦正是个风流人，这是孔成风在那场雨里明白的事情。多年以后，他又等了一场，但只等到了血染袍白。不论哪一次，罗木都没有来。孔林与罗木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